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好的，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98.2 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王松。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我们的博虎点秋香呢，也是在花椒直播有这个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来多多的关注。 没错啊，欢迎小美啊，今天做客我们节目。 是，但是一开始 是一个代班， 对，然后突然发现我们两个就变成了哼哈二将，有没有？ 我们刚才说很像这个步行街的促销人员，对吧？这也是为了让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对，说两句，转发， 加关注，你关注了吗？ 哇，这波硬广666， 看到我们两个这么辛苦的份上，大家积极的关注我们。 是的，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博虎点秋香。那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要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不是？ 对，也是我们最近这个2017虎有国民校花的前十强的选手。 哇， 昨天呢，他就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拍照的小技巧。这个很多绘画方面的，今天我们就继续了解他。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叫张琴。 欢迎张琴。哎，看来我这个不经常代班博虎点秋香，然后感觉错过了1亿的感觉。我们节目是每天晚上都有这么漂亮的妹子来做客节目吗？ 最近两周呢，我觉得压力非常大。自从说我们这个群里说最近要来10个校花，我们所有主持人每天面膜敷得很频的呢。 这个作为从来没有当过校花，也不知道当校花是什么感觉的我，感到深深的自卑，深深的绝望。 而且张琴觉得她身上有一股古典美人的气质。 是，虽然我现在这个张琴的下半脸被我们的屏幕无情 的 挡住了，所以我现在有一种冲动，就是想站起来看一下我们张琴庐山真面目啊。欢迎张琴。 欢迎。 好像昨天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拍照的技巧， 对对对， 是不是？那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展示呢？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在学校里编织的一些编结绳的一些作品。 哇，就感觉更加汗颜了，因为我从小属于动手能力比较差的那种妹子，不仅仅是这种，就是女孩经常会爱编一些什么中国结啊，或者做一些就是小的那种璎珞之类的东西，但是就是从小不擅长这种东西。 但是你给自己头发梳得很好看啊。 哎，真的吗？ 这就可以了呀。 哎，真的，我可能我的小心机就体现在我会编一个就唯一会编的辫子属于三股辫， 棒棒的。 像复杂一点的可能就不行了，所以今天还是要来看看我们张琴给大家带来的。 我们先展示一下吧。 我展示一下。 对，可以给 这个介绍一下。镜头， 这个是我编的一个蝴蝶 啊。 这个是小虾米。就大家对那个编结绳一般的认知可能就是这样的中国结，但实际上绳子可以编成就是很多很多有趣的东西，比如说这种就可能比较新奇一点。 可以离这个摄像头稍微近一点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 可以看到 这样看得很清楚。 对，是一个蝴蝶的造型。哎，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手工编织燃起了兴趣呢？ 就是其实我对中国的一些什么传统的手艺都比较感兴趣。这个就我一直都比较感兴趣，就是小时候不会有那种 DIY 的一些什么项链啊手链之类的，那个时候就比较感兴趣了，只是现在进入大学之后更加系统的进行学习。 但是小时候有了基础， 而且 连编这个中国结编这个花结都要属于童子功了，是吗？ 他这个跟我说编一个都要半个小时以上，是吧？而且特别需要耐心的。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这么长时间坐下来，慢慢慢慢的用心编一个属于自己的作品。 是的，你会发现他那个配色应该是用了很多种不同颜色的线， 对， 可能也是比较讲究，就是在打结的部分具体怎么来接。 是因为可能跟张琴的这个专业也有关系。张琴是什么专业的学生？ 我是学服装设计的 啊，那难怪色彩搭配是比较 非常的敏感，所以也可以看到我们张琴就是感觉自己的身材也非常好，然后穿衣服也是非常有品味。 对，其实我觉得今天主题特别适合咱们，今天是三个女生，伯虎很难出现三个女生的时候，有过三个男生的时候， 对 对，伯虎很少出现三个女生，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塑料姐妹花的感情是真是假。 塑料姐妹花最近这个词好像很火， 从某时代出来的塑料姐妹花。 是，然后现在给大家介绍什么叫塑料姐妹花呢？ 我们每个人谈一下对塑料的理解好吧。 其实刚才还在跟嘉宾有聊到什么是塑料姐妹花，然后他跟我说就是那种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关系很好，但是在这个私下里可能对对方都有一些意见，而且这个意见可能往往是负面的，也就是说大家看到平常关系好只是一种假象，是吗？ 在朋友圈 好伤心， 互相夸你真美你真漂亮，然后互相点赞，往往 点赞狂魔， 对对，光说什么呀，然后点个赞你好美，对吧？那张琴你身边会有塑料姐妹花这种现象吗？ 也有，对，但是可能因为我们就是学服装设计嘛，学设计的同学们就是作业平常都比较忙，就比较多嘛， 没时间， 所以对，也没有很多时间去玩一些什么小的小心机啊之类的，也比较少。对， 所以大家还是基本上坦诚相待的。而且我们张琴同学想一下，我这回去还要做人呢，怎么让我在节目说这种话题？ 我就不好点出谁的名字了啊， 开个玩笑。 然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拍照嘛，其实很多姐妹花的细节是特别能体现在互相拍照的。 对，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传统说谁在前谁脸大或者什么之类的。今天呢，正好是我们是两个女主持，再加上我们有个校花在啊，我们请我们导播进来一下好吗？我们的导播， 请求我们的导播老师支援 支援一下， 现场给我们三个带引号的塑料姐妹花。 对，哎，我们导播是一脸不情愿的来到了直播间啊。 我们导播还摆了一个非常帅的 pose 哈，当然你不是主角，我们三个才是。 然后我们三个现在 那我们要怎么拍？ 起身一下，然后让他给我们拍一张合影，咱们把每个人的心机体现出来，拍完之后大家再讲解一下心机在哪里。 好的，那此时此刻通过 FM 98.2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也不妨找到花椒直播或者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活力 982 魔力工厂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位女主持以及我们漂亮的张琴女嘉宾的这个表现，拍照当中的小心机表现了。 那我们三个就稍微起身一下了。 好的， 来张琴，那现在来 牵手观音的状态。 好，我们首先掌声送给我们的编辑，谢谢 谢谢我们导播老师啊， 他一脸看着我们非常不情愿的啊， 非常无奈的样子。 对，本来想多拍一会儿，但是怕这个听众突然觉得为什么没了声啊。刚才看到的可能知道，就是我和小美用的办法就是一定要躲在小脸的人的身后， 是就是近大远小，这是我们从小学的物理学原理。 对对对，一定要姐妹之间拍照嘛，一定是我们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对， 那张琴，你的平时姐妹之间会有这样的吗？ 或者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在合影当中有没有一些拍照技巧？ 就是因为我个子比较高一点嘛，就是在同学中，所以他们一般就不要坑我，就让我去就站在第一个去拿手机的那种， 因为胳膊比较长。 对，然后我就一般只拍我自己的半张脸，因为全脸的话可能就 学到了， 学到了， 学到了。 一般合影其实站到第二或第三个，这个时候脸是比较好看和完整的。 但是大家知道吗？如果有一群人合照的话，尽量不要站在边边，因为我们的镜头经常会发生畸变，经常会发生畸变，就是桶形畸变、枕形畸变，你的脸就会就头有的时候都是歪的， 两边的人会格外的看着宽一些。 是的， 一定是中间，还不要太前面。 嗯， 哇。这都是每个女生的很多的一个心机，是吧？ 心酸血泪史有没有？ 一合影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先找位置， 而且呢，就是在拍完照之后，一定要让每一个妹子看一下这个照片要不要修。如果不要修的话，再发出来。如果有人说我觉得要修一下，那么就先这个利用我们高超的 PS 技术修一下。 所以就是说，一张合影其实很难找到每个人都满意的，对吧？ 对，而且 PS 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不仅要 P 自己，一定要帮你的好姐妹 也要 P 一 P， 这才是真正的友谊。 是的。 那我们看到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张琴也说了，他在艺考的时候有一个很深刻的友谊的故事，能给我们稍微的讲解一下吗？ 嗯，可以。就是众所周知嘛，我是一名那个艺考生，所以我会有一个那种就是跟大家的那个高三的那种生活可能有点不一样。高三的时候我一直是奔波于各种城市去找那种艺考的考点，然后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郑州的一个考点考试，但是当时我们没有提前找到一些住宿的地方，所以当时我们出了机场之后坐了地铁到了一个考点附近，发现所有的酒店都已经客满了。所以当时我们就只能站在那个天桥底下，然后就是当时在下雪，然后我们就站底下就站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就各种开始找亲戚啊，找朋友，然后去打听。然后我记得那一晚是我们一个朋友的他的母亲帮我们找到了他朋友的一个家，然后我们就十多个人吧，然后一起住在那个人的家里头，然后男生打地铺，女生就挤在一张床上那样睡，我当时就觉得还蛮温馨的。 尤其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当时的不容易，反而就更加珍惜自己的学校生活。 对， 是有一句话说嘛，人生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现在张琴坐在这里说这些是云淡风轻的，因为他已经过了那段，并且通过这段的辛苦获得了今天的这番收获。 是的， 所以他又很骄傲的看过以前的那一些。 是， 而且相信因为我和小美也都是从艺考过来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那一段就跟我们一起拼搏一起走路的人，对，包括我们的一路上的同学啊，一定是非常有感触的。 而且你会发现当时在高三的时候，也许你身边的跟你一起艺考的小伙伴有很多，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非常好的机遇可以进到非常不错的学校，可以进到自己理想的高校去进修的。所以你回过头来可能发现之前的小伙伴现在都已经天南海北从事不同的职业，就会更加感慨其实自己还是比较幸福和幸运的那个人。 没错啊，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而且通过这个事儿还能够吃饱饭，并且吃的还不错，我们就应该足以感恩了。 对，所以我们要好好工作，是不是？ 拍照还要有心机， 拍照小威廉， 耶、yeah ， 一秒。 然后张琴跟我，张琴的这个形象觉得特别的温婉， 是， 然后很淑女，但是她说她喜欢的国内的设计师却令我大跌眼镜， 对， 掉下了我的隐形眼镜，真的 亮瞎了我们的眼。 对，您说一下你喜欢的是谁呀、 啊？我喜欢的就是最近应该还挺火的上官哲， 是吧？就很夸张前卫的一个造型，为什么？ 就是感觉跟你的个性不太一样。 对呀、啊， 就是我觉得以前自己接触的，可能就是父母也喜欢我比较去买一些比较淑女的衣服。但是可能是久了之后，你会有一种叛逆或者想追求一些新鲜的感觉。所以我在接触到他的那种设计之后，我就觉得。好喜欢啊， 就是 很年轻的感觉，还蛮 反差是吧？其实你看、 啊、 我们三个其实标签都很明显的，小美就是甜美可爱的那种， 真的吗？ 萝莉的样子，然后她就是、 那我一定是个巨型萝莉， 充满 power 的萝莉。然后呢，看张琴就是很古风的。我呢就比较走现代风， 就是很知性， 对对对，比较职业化偏多一点。然后我们三个可能就是除了现在这个形象，如果我们还想变成另一个反差很大的，你最想是什么样子吗？ 我想走中性帅气风吧。 哇，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是特别想走中性帅气风 的 因为我受到一部电视剧的影响，那个时候还在读中学，就是《士兵突击》。 我的妈呀，你们真的是反差好的。为什么大家现在这么甜美的妹子，一个喜欢上官哲，一个《士兵突击》？ 对，我当时都有严肃的考虑，我以后要不要考一个军校，就军校。 士兵突击的谁让你比较？ 史金班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有印象， 就张译扮演的那个角色，当时就觉得就是虽然每一个士兵都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们真的内心是装着很大的一片海洋。 说得好。当时剪短发了吗？准备 当时我就是短发。 真的？ 对。 我的天哪。 当时剪短发也是一方面有学校的一个要求，但是到高二高三的时候慢慢因为艺考的原因头发就是留长了。 就今天这么可爱这么甜美的形象，原来喜欢士兵突击。 对，而且我头发最短的时候那个后面头发都是推上去的。 我已经无法再面对你，现在脑补。小美以前是这样的， 就是男生的头发，有一段是那个样子，然后穿衣服也很重型， 是吧？那张琴有没有过就跟你现在古典形象反差特别大的时候有过吗？ 有过，就小学的时候比较久远。 太久远了。 对，那个时候我妈小学的时候觉得女孩嘛扎头发比较困难，然后就把我剪了短发，然后剪短发发现穿裙子挺奇怪的，所以就让我打扮得挺中性的。 那上中学之后，不知道张琴有没有尝试过短发造型了？ 没有， 一直是这样的淑女的。 有期间的，然后就那是最短就是期间了。 那如果让你改变一个形象，就不是现在走这种古典淑女风的话，你最希望成为哪一种样子的呢？ 机车朋克样子。应该也是偏短发一点的吧。 就是帅一点的， 对，帅一点的。 哎，有没有发现，就女孩子想改变造型，往往都想从发型，就 对， 先从头开始。 我改过两次，都是第二天哭。我头一天，我做了第一天的时候，一定是信心满满的，跟就是所有好姐妹都是说我会剪头发，她们都说不可能，不可能。然后为了证明自己，把这个长长的剪掉的头发拿给他们看，你看我真剪断头发了。 那剪头发时候不心疼吗？ 不会，那个时候为了证明自己，第二天的时候就哭，第二天就是在想我昨天究竟。然后每天 属于宿醉清醒之后的 状态，对对对，一定是喝懵了。然后第二天就各种百度如何快速增长头发， 多吃黑芝麻。 对，尤其像我们三个都是属于长发的女生，一定对长发有一种迷思。但是我以前也是剪过，就像你说的推上去，没有那么夸张，但是也属于前面像毛寸一样的。 就有一段很流行削头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长短参差不齐 的 那种感觉， 刺刺的感觉。咱俩会不会有点暴露你？ 哇，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发型。 你能 get 到我们的点吗？说你能。 不能。 你一定知道在你小的时候啊流行过一种发型。 那个时候他也看过电视。对，那个时候流行下面一层比较长，然后从上面开始慢慢慢慢的。 但是我没有挑战过那种发型。 那个 挑战过吗？ 那个发量需要多，我们可以发量有点少。然后以前很流行层次的，但现在比较流行就是看起来发质很好， 对， 就长短都是一样的， 就比较柔顺的那种感觉了。 以后咱俩的经验就轻易不要跟他们讨论这个话题， 不要讨论看小时候看的什么电视剧，小时候看了什么电影。 我们就是看小猪佩奇和喜羊羊长大的。 我现在确实看小猪佩奇啊。 对呀、 啊、 对呀、啊，一会儿你的节目是不是做小猪佩奇呢？ 哎，非常想请小猪佩奇的声音演员呢。其实，哎呀，跑题了，跑题了， 找回来了，找不回来了。就是我们三个人也明显的就展示了什么叫塑料姐妹花啊。有的时候姐妹之间友情建立在互捧的一个基础上吧。 但是我觉得女生之间是需要互相赞美的， 对， 是不是？ 也是。 其实有的时候赞美确实是出自真心的，因为我觉得女生如果想建立真正的友谊的话，一定是建立在对对方非常了解，就是对方的这种从人品也好，或者从性格也好，和自己非常合、非常搭，所以我才会选择她做朋友。 是，而且真的姐妹一定是能够互相直面自己的缺点的，会互相说。你看你今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方一定不会生气，而且知道是一定是为了我们好，这是真的姐妹花。 这往往那些所谓的塑料姐妹花，可能是出现在那种双方并不是很了解， 是装熟， 对，就是 装熟， 好像很熟的样子，但其实觉得我对那个女孩也没有太多的了解。如果两个人再有一些误会存在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塑料姐妹花的状态了。 也就是希望我们现在的女生每个人身边能多一些姐妹花，假一些塑料姐妹花。那 是 张琴这个也是作为我们的虎友国民校花，这次参加比赛说是前后三个月呢。 哇， 那也是 赛程很长。哎， 对，而且应该也有很多姐妹了吧。 对，也有很多姐妹了。就是我们会有还挺多共同的那种爱好的，比如说确实还挺喜欢拍照的 啊，就往后躲是吧？ 校花们 一个在门口，一个在教室， 他们就还挺专业的，都会拿单反啊什么的。就拍的还蛮好看的，我觉得就比较省钱，就不用去外面再去花钱去请那种摄影师了。 你们互相会给对方拍是吗？ 对对，我们经常会约拍。 哇， 对， 那很棒， 感觉约拍很专业的一件事情。大家是拿单反那种，就是很大的机器互相约拍嘛。 而且女生很会给女生拍，因为女生知道怎么拍才好看。 哎， 我男生就是咔， 哎， 拍的大头短腿。 对，王松这个说到点上了， 是， 就是女生特别了解，女生想拍出来的小清新， 就是还会跟姐妹说，你再侧一点，收一点肚子。男生可能就咔，然后你要说你怕这么胖，男生一定会说。那是因为 你就是这样啊， 对啊，但是女生会说哎稍微收一点，所以说很多好的照片都是出自于女生。 嗯， 所以我们三个就不应该让导播拍，我们应该刚才自己互拍。 所以待会儿冲出直播间之后，我们要求导播老师赶紧给我删了， 删了有版权问题要删了啊。女生之间互拍，那你们这个选校花期间有没有发生过比较有趣的事情呢？姐妹之间的。 姐妹之间比较有趣的就是大家就比赛的当天嘛，就会在那一个比赛地点去吃饭，然后吃饭大家都吃的挺少的，然后我当时就没有想到为什么大家都吃的这么少， 所以你是吃的最多的那个。 对，我吃的是最多的那一个。后面发现哎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就会显得好像就吃太多就不太好。 哎，所以说校花真的需要控制食量以保持身材吗？ 而且我感觉啊，咱俩先说啊，张琴的这个吃的多可能跟咱俩理解的多还不 是 一个多， 你吃的多是多少， 也许他是两口米饭，那些都是半口，然后我们以为多。你的多是多少？你一顿能吃大概有多少呢？ 我吃的还真的挺正常的，就是我能吃两个汉堡吧，反正。 哎，那你平常 一天还是 什么开封菜呀、金拱门呐、都能吃两个汉堡这个量吗？ 对， 啊，那你是挺 慢 的，那是挺多的， 是， 那就可能不是说其他女生吃的少，是你，那是你， 那 对对吧？ 确实， 对的啊啊！大家应该都明白， 大家都懂了， 举起牌子了啊！算了，就像我们那个时候第一次同学聚会，就是上那个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嘛，晚上8点钟了，大家去吃那个火锅，重庆火锅，我是重庆火锅控啊，可是没想到一桌人，男生女生都包括，不动。而且我说你为什么不吃啊？ 那他在等什么呢？ 不吃怕他胖减肥。 哦， 这个麻酱碗啊，这个小料都没碰一下，就说我吃饱了。只有我看锅里的丸子在翻滚，我在想 没关系， 我该怎么办？大家还不熟，第二句就是放开了， 谁饿谁知道。 真的是就是觉得很多人为了保持身材，包括我们认识的很多女主持，真的是会几天不吃东西，然后就只简单吃点水果，就是完全是为了瘦。 那张琴会通过运动来保持身材吗？ 我也就是觉得作业挺多，学业使我消瘦。 哇， 越问越气， 好心酸。 这么瘦还那么能吃，还是因为学业让他消瘦？我和小美工作量这么大，但是小美是很瘦的了。我工作量这么大， 没，我今年2017年胖了6斤。 哇， 虽然这个消息让我很开心，可是为什么看不到你胖了呢？ 所以呢，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基础代谢还是会慢的。 哎，暴露了， 也没有， 这个我是 没有 了， 我们还是。才20多， 对呀，大家都是二打头的女生们， 确实 也没有差，好心酸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还是希望说，多通过运动来保持 身材。 毕竟说女生气色好还是很重要。 而且有没有发现，就是这几年，感觉朋友圈里面的健身达人，越来越多了。 是， 大家都是 秀腹肌， 秀马甲线成为了一个日常，就是原来都是什么日常炫腹，现在日常炫马甲线。 你有没有想过练马甲线？ 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毅力的人，所以如果说真的下定决心要练的话，还是需要一个比较充足的业余时间。但是现在 领导听到了吗？领导，工作使我们消瘦。但是我现在有个好方法，就是我前一阵跟一个网红学了怎么画马甲线，拿深色的眼影粉扫完之后给推开，也有同款效果。但是前提上可以画马甲线，但前提是不能有小腹，是藏不住的。对， 所以先吸气， 再画。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都可以开一节。其实我们三个都可以单独成一个节目，就教女生的那些小心机。领导听到了吗？领导， 领导没有时间健身怎么办呢？ 对啊，然后我们开 领导说21楼就给你们准备着，你们不去呀、 啊？领导说你们一会儿啊不要走电梯了，大家就爬楼梯就好了嘛。 啊，别，我们什么都没说。 领导没听到。然后今天确实挺开心，张琴来到直播间，漂亮姑娘来了。其实我们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看到漂亮的女生都会觉得很赏心悦目， 很开心。就是心情变得很好。 对，我们看到漂亮姑娘，看到她的这个啊谈吐，包括学她的一些拍照心得，我和小美回去就更加 修我们自己照片。 是的，而且更难得的是漂亮的姑娘又心灵手巧、嗯、 对，而且还是个高材生，是北京工业大学对吧？ 对， 哇、嗯、所以是真女神了。 对对对，才貌智慧和这个美貌于一身呢，确实让我们觉得后生可畏啊。 是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校花专辑要、嗯开到什么时候？ 据说要告一段落了啊！我也准备复出了啊！最近我一直在躲避这校花，确实给了我很大的打击。就是看到这些又年轻又敢拼又漂亮的姑娘来到这儿，让我们觉得很有朝气啊！嗯、这个我们的下一步，我们的校花，你还会有校花之类的活动吗？校花推广活动吗？ 嗯，会有一些，不过可能会慢慢减少，因为我的学业也渐渐的会更多一些，嗯、 所以还是要 以 学 业为 重 的，是吧、嗯？那我们这个，你当了校花之后，在学校里面有没有什么？改变呢？感觉 在学校里头其实没有什么改变、嗯、 追你的男生会不会更多了呢？ 嗯，可能就是多一些吧，但是 一些， 对，因为我平时也是主要是宅在那个教室中，因为做作业嘛， 很低调的一个妹子， 对， 对，就也不太常出去。 嗯，那你追你的这个群有没有到了500人的上限呢？ 可怕。 啥啥？他觉得一个群都不够，太可怕了！真的是，如果群真的是不错的话，把我和小美也考虑拖进来啊！ 是，让我们来见证， 我们也来 美好的 见证你的幸福啊， 见证奇迹的出现。 那好，那今天呢，很开心张晴来到直播间，然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非常感谢。 对、嗯、我们这个是2017虎友的国民校花的前十强，来跟我们进行展示展示他们的才艺，看看这个秀外慧中的姑娘是什么样子。 是的，非常感谢张晴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嗯、谢谢张晴。 那今天的博虎点秋香也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大家将继续看到我们美丽可爱的小美。 耶、yeah, 待会儿再跟大家尬聊一小时。 对，一会儿还会有几个漂亮姑娘来， 还有帅哥。 哇，那我就不走了，我一会儿当导播。 好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喽、嗯、拜拜 拜拜拜拜。